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4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逆文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从晚清到民国年间，和顺在海外的家族商号数不胜数，而翡翠大王张宝廷、寸如东、张兰亭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传奇经历，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寸如东，名尊福，字如东，清咸丰5年生于和顺黄果树。10多岁时跟随马帮走一方，在缅甸蒙古玉石厂随腾冲绮罗玉石商李先和学士。由于他吃苦耐劳，为人机敏，省吃俭用，遂逐渐攒了一些本钱，和同乡张宝廷等开办协元公司，经营玉石生意。数年之后，寸如东又在曼德勒开设福盛隆商号，以玉石业为主，兼营其他，经常往来于上海、蒙古之间。由于他对翡翠有着过人的眼力，有胆有识，大买大卖，几年之后便成为显赫的翡翠巨商。1919年，寸如东在蒙古以7000卢比赌得一块翡翠锚石，经过包皮打磨之后，不但种水好，底色还是央草绿。寸如东将其运到上海，以12万元出售，买主转手之后又赚得大笔银钱，成为玉石行好货富三家的佳话。和顺人至今还在传说，寸如东过60大寿时，玉石从天井码到寿堂，楼上放着60万卢比，以至于压弯了楼棱。清光绪11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军在缅欺压华侨，侵害华侨利益，寸如东挺身而出，联合缅越华侨向英军统帅慷慨陈词，要求英政府保障华侨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经过斗争，英方终于答应约束英军，从此寸如东声名鹊起，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无不知晓。缅越滇侨推举他为中华会馆会长，云南同乡选他为云南会馆会长，英国政府也聘他为缅立法会议议员。清光绪31年至宣统2年，革命党人黄兴 居觉生等先后几次秘密至缅甸，鼓动革命，发展同盟会会员。寸如东和他们一见如故，热情接待，在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纲领，并由黄兴、居觉生、吕志一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选为同盟会缅甸支部常务理事。孙中山先生先后两次为他题赠中外垂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张兰亭，名承之，清同治十年生于缅甸蒙古，其父张元宗早年即赴缅甸经商。张兰亭五岁时生母黄氏病逝，父亲把他送回家乡，由寸氏母教养。七岁从学，遂供寸先生。他聪敏好学，勤慎明理，寸先生非常器重他，并将女儿许配于他。17岁即赴缅甸辅佐父兄经理商务。清光绪33年，父兄先后病逝，他以非凡的坚韧和毅力接手家业，重振旗鼓。他和张宝亭、张德茂合开宝济和，在张氏三人中，兰亭为叔辈，但年龄最小，许多艰难事务多由他办理。他带领挖玉矿工冒险探矿，足迹踏遍乌龙河上下的东摩、麻蒙、帕岗等玉场所在的甘溪、赖塞土司辖地。他见玉眼力超凡，经他相中的璞玉毛料解出来尝是上等翡翠。几年之后，宝济和事业如日中天，他也成为了巨富。经营玉石致富之后，张兰亭在和顺购置了家业田产，宅地装有英国产的铁艺大门和花窗，家用花盆碗碟都是从景德镇定制，上面都有张兰亭制的戳记。课堂中的桌椅选广东楠木镶大理石，由上海木工精制，所悬挂的杭州都锦生西湖风景图是腾冲最早的丝织艺术品，对蒙古关帝庙、云南会馆、家乡宗祠、学校的修建他都积极捐款。张宝亭、寸如东、张兰亭是和顺商人的代表性人物，像这样的成功者于腾冲不在少数。即以另一侨乡绮罗村而言，便有李先和、尹文达、段胜才，另外还有毛应德、王振坤、马步云，东董、西董、南刘、北邓，他们都与翡翠结缘，都因翡翠而兴而名，他们的传奇都可以写成厚厚的大书。他们是成功者，也是幸运者，幸运终归不可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更多穷走一方急走场的汉子则用他们的血汗、泪水、年华、生命书写了另外一本苦难之书、悲情之书。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让我们不妨用想象来还原一组历史镜头。汉季，缅北高原。原来被绿树、修竹、青草、藤蔓覆盖的山坡已被彻底揭底，四下到处都是砌石废土。一群光脊梁的汉子，有的正在挖土，有的正在撬石，有的正从坑底向外排水。红土往山下坍落，砌石直滚山谷。一个黑黢黢的洞子向山脊深处延伸。汉子们肩挑手提，把渣土碎石向外搬运，日复一日，洞子挖过了沙土层，又到了熔岩层，已经十数丈深了，仍然不见翡翠踪迹。每挖一个洞子都得撞大运，挖到翡翠矿苗算是烧了高香，挖不出算倒霉认了，换个地方再打洞再挖。劳工的报酬大都与是否挖出翡翠挂钩，多少天苦力白费，汗水白流，光脊梁的汉子们只能是仰天长叹。雨季， 乌龙河流域到处湿漉漉的一片，大多数挖玉人已经撤离，可是仍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挖玉一般是在先年十月到来年五月的旱季进行，雨季洞子积水，风险太大，可是这些人甘愿用性命来做赌注，再搏一把，行里话把这叫做打雨水。山坡高处，他们开挖小沟，将雨水引入沟内，再导入矿洞顶头早已修凿好的蓄水池。他们冒险进入洞中，将泥土挖松，然后放水入洞，松土被冲刷而去，如是再挖再放，直至洞里泥土被冲进见到十层为止。至于十层里是否加有翡翠，那只有天知道了。河边三四汉子结成一帮，潜水找玉，行话称之为潜水洞。一名汉子戴上通气面罩，手持短把十字镐和灭蓝，跃身潜入水中，从河床底子挖出沙石装入灭蓝，一人接应灭蓝，另一人在岸边打气。所谓气泵，不过就是给自行车打气用的气筒，只是把三四个捆连在一起而已，一条长长的管子把空气供给潜水的人。从水洞子捞出的玉石称作水石，种好品质好，价格也高，但是水石不容易找，有时候几天下来也可能一无所获，而危险时时会有，溺死于河中者不在少数。一天辛苦下来，汉子们回到他们栖身的窝棚，窝棚非常简陋，用大竹或树干搭架子，盖上茅草或树叶，用糙米、干腌菜、干鱼、芋头、洋葱、辣椒填饱肚子后，常挺挺一躺，荤素话题便扯僵起来。有的闷在一角抽躲吧，是一种大烟，有人怪声怪调地唱起他们自编的记录挖玉生活的歌谣。一进帕港浴场内，四妹飞舞也搭睡，三星高照吹瓢肚，六亲不认传染症，五头盖被发呀张，九浊九死救不存，齐头栽进红药水，八死八活拔不退，二人同心抬宝石，十心十意十互惠。瘴气弥漫，蚊蝇嗡嗡，好端端的精壮汉子突然就一头栽地，一方病击倒了他，穷走一方即走场，遇着哑张死路旁。瘟疫张力对走一方的人始终是最大的威胁，一旦沾染上猩红热、急性疟疾、慢性疟疾等热带病，或忽冷忽热、水米不进，或口鼻流血、痛苦难当，或恶烧恶冷、筋骨剧痛，或浑身抽搐、周期发作，最终十有九亡。在玉石场散布的克钦山上，白骨成堆，坟丘累累。陡峭山野，崎岖古道，驮运玉石的马帮蹄声踏踏，铃铛叮咚。忽然风雨雷电袭来，继而险石恶水阻挡去路，走出风雨险关，前边不定会遭兵匪路霸洗劫，关卡也许又会遇贪官恶吏敲诈，瘴气弥漫四周，野兽出没身边，灭顶之灾一路伴随。我在此借助想象勾画出的这些镜头，绝非虚幻无稽的猜想，而是历史影像的写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铭刻于骨的记忆。时至今日，在西南中国连接着滇缅的山道上，历史的回声依然传递在山谷和河流之间。我读过一篇碑文，那是一张拓片的影印记，碑石早年存缅甸阿瓦古城洞妙观音寺，碑文记述了滇侨开发玉石场的奋斗历史，还刻有五千穷走一方急走场，客死他乡的亡灵的姓名。阿瓦观音寺先后在1810年、1829年、1837年三次 遭火灾焚毁，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夷方克王陵碑也不知所踪。英国人乔治·居里在其所著《英国人占领缅甸》一书中对王陵碑留有记载，参与云南华侨史、云南珠宝史研究编纂工作的腾冲人马宝忠曾多次访缅赴阿瓦古城寻访碑刻遗址，最终在阿瓦荒野寻找到了两块残碑。5000亡灵，一个让人多么震惊多么伤情的数字啊！在那每个名字的背后，历史的尘烟淹没了多少血泪故事。呜咽随流水，逝者长已矣。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缅甸翡翠矿区，很多人对其充满了好奇，而它与我们也颇具神秘的诱惑。多年间曾有几次机会，预借朋友邀我同去缅甸翡翠产地，但种种原因，至今我未曾踏上那片土地。这是我的一个遗憾，也是一个难以释怀的旧梦。我常常向人打听有关缅北高原克钦邦所辖乌龙河一带的一切，人文、地理、风物、矿产、气候、交通、饮食、治安，那里的山水孕育了一种绿色的精灵，凝聚着日月的精辉，汇集着天地的精魄。从各种各样的介绍中，我相信自己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在我觉来总有一种渐离的感觉。查阅各种文献照样会有同感，然而有一天，当我意外地读到一份70多年前的档案，其中关于缅甸翡翠矿区真切的技术，一下子让我有了身临其境之感。此前我对那里朦胧模糊的感知瞬间在眼前生动活跃起来。这是一个身负重要使命的民国官员对于乌龙河沿岸的勘察日记。尹明德，字泽新，腾冲河西蒙连人，早年毕业于北平工业大学，民国政府外交部专员，滇缅借务委员。民国18年春，中缅未定区域江心坡的景颇族人民反对英国军队侵略，派代表到腾冲向政府请愿。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滇缅借务研究委员会，并选聘专家。鉴于尹明德对借务之事已初有了解，被推荐参加。滇缅借务涉及诸多历史旧因，后又有英国人插手，呈现异常复杂的局面。滇缅借务研究委员会采纳了他应先派员详密勘察然后交涉乃有把握，否则任人指画失败堪舆的建议。据此，内政部会同外交部正式任命他为滇缅借务调查专员。民国19年5月起，尹明德组织6个调查组分头前往此段未定界的茶山、里麻、孟阳等我旧属私地及浪速、求夷各地详密探查。11月17号，尹明德率员蒋恩洲、缅语议员李宗云、野人语议员蒋万清以及随行三人便装一名，从腾冲出发，深入中缅边境北段界区，历经艰难险阻，于20年2月返回。其中20年1月5日至15日期间，在蒙拱老玉石场、新玉石场探查。此行沿途尹明德皆作日记，返回后著有《滇缅借务交涉史》一册，《滇缅借务北段调查报告》一册，《云南北界勘察记》八卷。《云南北界勘察记》中，尹明德对蒙拱以及新老玉场当年的情形有着详细记述，但这份文献《云南重要史志》均未收录，加之当年借务线上未定，阅者千万守密等因，文稿印刷发行有限，范围较小， 故知之者甚少。我所看到的这份文献是经腾冲贾志伟先生集注并提供的，原文为日记体，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当年蒙拱新老玉石厂的一份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十分珍贵。民国20年1月4号，曼德勒火车站，尹明德一行登上了开往蒙拱的火车。此时尹明德的身份不再是外交部专员，而是一位前来做生意的商号老板，也不再姓尹而姓张。此次中方派员勘界属秘密之举，尹明德一行不得不把真实的身份隐藏起来，小心从事。火车行驶25个小时，于5号清晨抵达蒙古。尹明德日记这样记载：6日晴，驻蒙拱。蒙拱为玉石琥珀总出口处，每年4、5月间，玉商闲集于此，故蒙拱之名甚著于世。实则居民不过300户，皆是亦不十分热闹，有英人听属与玉石港税所。至于玉石厂与琥珀厂，尚离此地200-300里也。早餐后，玄赴华侨所建关帝庙一游，庙内附设腾商红星公司，承抽玉石琥珀港税所。明德急欲知此二物每年产量及抽取方法税率，寻据经理人云：前3年包收玉石及琥珀港税，每年缴纳英政府卢比81000元，尚有盈余。由18年10月起另行承包，因为乡人不顾大局群起竞争，英人抬高税额，此3年包成，每年需缴纳英政府港税卢比192000元。过来1年所收税额，除结缴英政府及开销外，毫无益处。抽税办法：玉石直百抽33，琥珀直百抽5。此两者全靠玉石出产，蒙拱所抽者归英政府及国家税，尚需缴纳10%与地主，悉或赖赛投人，并以所收之港税计之，则每年所出玉石琥珀价值约在卢比100万元之谱。缅政府收税办法：独身苦力，年收卢比2元，小家户视家庭状况而异，年纳门户数元至10余元不等。商家则收所得税，如10万元以下资本，抽盈余16/5，每年缴纳政府85元以上者，准请照得购用鸟枪一支。蒙拱，缅北一个小城，是缅甸产地古时唯一通向腾冲的集散地。缅甸史记载一则传说：公元13世纪，缅甸密支那以西南拱河右岸，当地第一代土司山龙帕渡河，无意中在沙滩上捡拾到一块形状如鼓的蓝色宝石，惊喜之余认为是神灵降玉，于是决定在附近修筑城市，并起名蒙拱，意思就是古城。从此那块玉就作为传世之宝，由历代土司保存。由此传说可见，蒙拱建成伊始就和玉石联系在了一起。《旧辞海·蒙拱条》这样记述：缅甸北部城镇，在密支那西南铁路沿线上，南通曼德勒，有玉石矿长约30公里，盛产玉石，为全国最大玉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尹明德日记中所记载的玉石缸税是一种什么税？在日记当中，他还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